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少年智，存国智；少年富，存国富；少年强，存国强；少年自由，存国自由；少年智，存国智；少年富，存国富。 出生祈祷大光， 用声音触摸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赵亮。近日，为了纪念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也是文学家的梁启超先生诞辰145周年，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启超家风为主题的系列活动是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了。梁启超先生啊，与国家图书馆是渊源深厚，先生曾担任过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也就是京师图书馆的馆长，那么大量的手稿和所藏书籍呢，也都珍藏在了国家图书馆。那么在活动现场，广东新会区政府代表梁启超先生的故里也向国家图书馆捐赠梁启超铜像啊，这个意思就是在遵循先生遗志啊，延续与国家图书馆的百年深缘。那么提起梁启超先生，可能咱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还都保留着我们鲜活的课堂记忆啊。他的《少年中国说》写于戊戌变法失败的1900年，可谓是振聋发聩，在历史的天空余音绕梁。还有就是梁启超先生9个子女个个成才，也被传为佳话，所谓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个活动的机会啊，来回顾梁启超先生的故事，我们也可以更近距离的感受启超家风。来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几位嘉宾啊，今天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是一丹，欢迎一丹。 大家好，我是一丹。 嗯，欢迎一下来自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的郑小优博士。郑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郑小优。 嗯，另外一位嘉宾，他是梁启超永远的少年啊这本书的作者之一，也是咱们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的冯坤博士，欢迎冯老师。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来自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的冯坤。 嗯，欢迎二位啊，做客我们北京文艺广播。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我们其实比较熟悉也有点陌生的啊，梁启超先生。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还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进行互动啊。我们上下半段呢，由一丹给大家各出一道题。 嗯，这坏人又让我做了是吗？ 这个都是跟梁启超先生有关的啊。 没错。 这个题目您答对了呢，有机会获得由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奖品啊。 嗯。 那咱们开聊之前，你就先把上半段的题抛出来吧。 好吧。其实刚刚赵亮特别照顾咱们的听众朋友，已经把这个题的答案已经刚刚在他的那段独白当中公布了。 哦。 但是呢，还是看检验一下哈，咱们听众朋友刚刚有没有好好的听赵亮那段独白哈？好，那么第一道题就是国家，第一道题是梁启超他是哪里人？ 嗯， 那 A 呢是广东番禺人，然后 B 呢是广东佛山人 ，C 是广东新会人。 嗯。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的答案。嗯、 对 ,ABC 三个选项。 好啊，今天跟二位老师我们一起聊梁启超，我觉得从哪儿开始聊呢，就从我们手中的书开始聊吧啊、哦、因为我们手中这两本书呢，就是这是两本新书对吧， 嗯， 在这一次的纪念活动上是正式发布了啊， 对的、 嗯、 我手上这本梁启超永远的少年啊，这个切入点特别好啊、 嗯、 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吧啊。 好的， 嗯， 这个梁启超永远的少年呢，这个不好意思，我就恬不知耻的说这个名字是我取的哈。 哦 是小优取的。 对对对。然后这本书呢，是我们这个专门为了梁启超家乡的那个地区，因为这个题我们刚才出了，我这个就不公布这个答案了哈。就为了他们在这个家乡当地的这个中小学生专门设计的一本课外读物。对，因为当地是非常重视，因为刚才三个答案都是在广东哈，这广东地区是非常重视这个乡土教育，非常重视这个中小学生爱国爱家的这个教育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家乡的这个教育机构呢，专门邀请国家图书馆的这个专业的研究者为他们编写一部这个中小学生关于梁启超题材的课外读本，然后我跟冯坤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同事叫石仁之博士，我们三个人一起呢由这个就做了这样一本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叫梁启超永远的少年，是发给他们中小学生来做课外阅读的。当然老师也会带着学生读，然后家长也会陪着孩子一起读，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刚刚在赵亮一上来就说到了，很多人对于梁启超先生的第一印象还停留在课堂当中，确实他的少年中国说到现在一直被我们所传颂着哈。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特别为大家带来了这样一段少年中国说，要不然我们在聊梁启超先生故事的之前先来听一段，再回顾一下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四王可教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如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始，郁郁皇皇，干将发行，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好啊，一段殷超来朗诵的《少年中国说》。 中国说， 确实是非常的慷慨激昂。 对， 啊， 听完之后就再次感动了。 对， 好像一下子给我们带回到那个时代了啊！ 没错， 我们好像这是我们初中的这个必备的这个课文。 对， 而且有时候那个早上升旗的时候，全校有人会一起朗诵这种。 我觉得这本书特别好的两个点哈，我刚才就是粗略的看了一下咱们这个目录，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它作为学生的这个课外读物啊，我觉得二位老师特别的用心啊。你看呢，咱们首先一开始就是介绍梁启超的这个生活的时代背景啊，这里边呀，有很多考点啊。 好恐怖。 哎，我觉得这样，赵亮你别看书，首先让小优或者是这个冯老师给你考一下，看你能不能回答上来。 哎， 出一道题怎么样？现场来考一下，考一下赵亮。 现场考一道题， 考一道题啊。 这个 一丹，你这绝对是恶趣味啊！我跟你说啊， 这个 为什么他这样来做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因为你看，如果我们上历史课哈，历史课它其实更多的它是宏观的视角啊，但是咱们这个课外的辅助的读物呢，我觉得特别好，它其实是把这个时代的归点，就是这个落脚点落在一个个人的身上。我觉得这样读起来吧，就是我觉得人们会，就是作为学生来讲，他其实会更亲近的，他有一种就是换位的感觉，是吧？ 而且另外呢，就是梁启超这个人物，他也给自己定位，就是他说我是一个过渡时代的人。这个过渡时代怎么解释呢？其实就是中国从古代走向近代的这个大变革时期的这个特点。而且梁启超在他就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他跑到日本，然后他学这个西方的这个写史的这个方式，他写了一个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人物叫李鸿章传。我这个书一开始我就引用了李鸿章的一个说法，就是梁启超出生的时代叫什么时代？叫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梁启超他伟大，他的这个特点之鲜明，这个鲜明就定格在这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个背景之下。如果不是在这个时代，他这个人物是不会出现的。所以他这个人物的出现，他这个人物的影响之大，跟他所处的时代是极其密切的关系。 或者说是他这个人物他自己身上的魅力是这个时代透过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时代的思潮。 就是一个巨变的时代，然后梁启超最大的特点就是变。 对，所以他一生都在各种转折当中。 还有一个是叫做新，他自己是有一个笔名叫做中国之新民的。就是他是 哪个新？ 新旧的新。 对，求新求变，应该说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标志。 应该说是他一直的追求。 而且这个少年中国就是这个词其实也跟这个时代是密切相关的。就是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话题提到前面来，就是说为什么说少年中国说他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刚才我们听那段录音里边，就是还有一个跟少年对应的词叫做老大。就是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老大中国在当时就是在梁启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一个更普遍的对中国的认识。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那个拿破仑说中国是睡狮，那就是老大的意思，就是当时日本人就叫中国老大帝国哈。然后梁启超说我不这么认为，说中国现在虽然也有很腐朽的一面，很落魄的一面，就是那个辉煌不在的这个一面，清朝清政府已经到了最腐败无能的时候，但是我不认为中国是一个老大帝国。我认为中国在这个最腐朽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情况下孕育着那种生机勃勃，如果以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的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还是一个少年中国，就是有无限的这个发展前景的。 或者说一个国家是新是旧，它的关键是在于这个国家的国民是新是旧。如果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有一颗，应该说每天能够去发掘一个新的东西，每天能够更新自己的想法，那么国家是新的，每个人呢可能也都会每天是新的。这样如果一个人每天都会和前一天不一样，那么他永远都是一个少年，永远是一个孩童。 对，所以这个 有这样一种应该说比较纯洁的，比较朝气蓬勃的心态。 这个好像跟他个人的这个性格也很像， 对， 是吧？ 而且也是他对当时国民的一个期许。他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样一个杂文集，就是叫《新民说》。它里边就是写了，就是要把中国当时的人的人格塑造成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的人格，就是跟原来不一样的。他这个新民这个词还有这个少年这个词都是在他之后被中国的这个有识之士广泛运用的这么两个词汇，变成了两个这个标志性的意象。 对，所以说可能这个相隔时代，我们今天跟梁启超当年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不一样，可能我们今天如果要真正理解这个少年的概念，还是要回到当时去。 对对对。 好，那这个时代背景啊，其实刚才我们简略的介绍了一下哈。那么梁启超 涛先生的生平，这个是作为咱们第一单元的这本书第一单元的这个内容、首先是概览了一下他的整个的一生，是吧？那接下来的几个部分还是请二位给我们大概先介绍一下好吗？接下来这个书还有哪些部分呢？ 好的，就是我们这个书大致上是分为五个单元。第一单元呢是生平，生平主要是介绍时代背景还有他个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的他的这个家乡和他出生的这个情况，还有他的这个住宿、人生经历，以及他这个性格特点，还有他在当时的这影响，这是他以他本人为核心的这么一个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呢是变法，就梁启超走进中国人的、走进世界的这个视野的最标志性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戊戌变法。他是作为康有为的这个主要帮手来这个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然后第二单元，所以整个是围绕变法这件事情来组成的，是以梁启超本人的这个诗文，然后我们加上因为是给小朋友的嘛，所以加上注释啊，加上导读这一些帮助大家阅读的这些部分。然后后面这四单元都是采取这种形式。第三部分呢就是这个爱国，爱国是梁启超一生的一个核心。梁启超说，我一生所有的东西、观点啊、各种方法都在变，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爱国。他一切的行为的指挥出发点、立足点、落脚点都是爱国。所以这是要一定要强调的。第三 单元就是这样。爱国，我们这里还有一段，应该是他的 爱国歌， 对， 四章， 对对 对，其中的两章。 好，那我们也再 来 听一听。 对， 泱泱哉，我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物产于我甲大地，天府雄国。烟匪跨君不见，英日区区三岛上崛起，况乃唐玉无中华，解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愁与伦，可爱在我国民，可爱在我国民，彬彬在我文明，五千余岁历史古，光焰相续何绳绳，盛作贤树待祭起，尽着尘黑阳光金，君不见且来欧北天教骤进化，宁容九军无文明，解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愁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 可爱在我国民，可爱在我国民啊！这个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民族的情感，而且这个当中，无论前面怎样去这个发扬怎样去这个放飞自己的思想，最后的这个结语都是解我团体，振我精神啊！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愁与伦啊！所以说，这个也体现了真的是作为少年他的责任啊，还有他的雄心。哎呀，真的是感觉到热血沸腾啊！ 对，看梁启超的作品就是激情澎湃。那当事人就说他笔端常带感情，就是感情非常丰沛的，气势磅礴。 而且梁启超的作品呢，其实他本身的宣传教育的功能性就很强。爱国歌本身就是写给少年儿童的一个爱国教育的东西，它本身的功能就有一些近似于儿歌。同时呢，它一旦面世以后也被谱上了曲，就在各种学校的儿童 中 间就广为传唱。 这个作品是不是就是在日本写成的？ 对对 对， 他因为当时戊戌变法，他被就是被通缉嘛，然后他就跑到日本去。 他当时写的是在1902年，也就是在日本去办报纸，然后去致力于各种新民爱国宣传教育的时候，写了这样的一批广为传唱的，其实是其实是用来作为宣传功能的一些作品。 所以读起来还是真的是非常上口啊。 嗯、 今天我觉得也能够感受到那种力量啊，宣传的力量啊、 嗯。 好，这个是我们说的是第三部分，第三单元就是爱国。那接下来呢？还有治学是吧？ 第四部分呢是这个治学、 嗯， 因为梁启超除了是一个著名的这个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之外，他还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就是我们因为正好是在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交汇的过渡的这么一个时代、 嗯，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学科，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开山鼻祖，就是现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开山鼻祖，都是梁启超。 嗯， 比如说新闻学。史学，这个 法学、 嗯、 经济学、 哇， 政治学，对、 嗯， 很多学，还有图书馆学，还有我们这个行业的， 哦、 对，图书馆学也是梁启超、 嗯， 所以他治学是他的一大特点，而且他治学方法非常独特，非常有意思， 哦 嗯、 现在研究的人也很多， 嗯， 所以我们第四单元呢，主要是讲治学，但是这个治学，因为有的你涉及到具体学科的就会比较复杂，给同学们来讲就会比较难， 嗯、 所以我们尽量是选择他一些就是理念方法上的这样一种文章，而不是一个具体 的 这个、 嗯、 对治学的文章、 嗯 嗯，对，其实梁启超应该说被称为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对， 开创了中国很多各个领域的这个新的思想和新 的 潮流， 是的是 的，对、 嗯， 在这里边其实特别涉及到了治学的一些篇章，而且其实补充个资料哈，他这一生当中的著述，各种著述加起来是达到了1400多万字， 对，他写东西特别的快， 嗯、 特别厉害， 嗯， 对，而且经常是几十个小时不睡觉就一气呵成写下来， 嗯。 在我们另外那部书里边、 嗯、 就是手稿精粹里面是有这部分的内容的吧、 嗯、 我想应该是吧、 对对对有的 嗯 嗯, 嗯，这是梁启超先生自己的手稿哈， 对，我们选了13篇、 嗯、 就是梁启超，因为梁启超他跟中国国家图书馆很有渊源，就是他去世之后，就是解放以后国家图书馆开设了这个就是名家手稿的这个收藏专藏、 嗯、 然后当时梁启超先生的子女就把他很大一部分的手稿捐赠给了国图，当然不是全部啊，因为他有的已经流散了，就是他们子女整体收藏的这一部分都捐赠给国图、 嗯、 现在保存在国图的这个名家手稿这个库房里面，然后有一部分也在我们的那个名家手稿展厅、 嗯、 就典籍博物馆的那个名家手稿展厅展览、 嗯、 而且那个名家手稿展厅里面有个大桌子，就是当年梁启超在天津女兵室的那个原样的那个书桌， 哦， 不知道你们去看有没有看到过、 嗯、对，就让这两天经常跑古籍博物馆、 哎、对对对 对、 啊、这个下周一还得去， 好好好，您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是第四单元、 嗯、 那么最后一个单元就是讲的家风、 嗯、 是吧， 对对对， 这个家风啊我们就下半时段 重点来 跟大伙儿说，因为这是我相信很多 朋友都特别的感兴趣哈， 对，作为父母、 嗯、 我也是为人父了哈、 嗯、 我也特别这个关心、嗯、你说人家家这孩子怎么培养的， 怎么样， 对呀， 这是别人家的孩子， 这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这九子皆才俊啊，他特别厉害、 嗯、 是吧，你看有诗词方面的，有建筑方面的，有 考古 方面的、 嗯、 还有这个军校毕业对吧、 嗯， 这个各个方面社会活动，就是文理，就各方面都 有， 还有 经济学的专家、 啊、对 是吧， 这太厉害了、 嗯、外交专家 嗯, 嗯， 好，那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差不多了，一丹啊把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来给大家公布一下、 对，他的答案呢是 C 广东新会人，我看很多朋友已经答对了、 啊、答对了， 对、 啊，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继续期待啊，大家来跟我们今天来共同回顾梁启超先生一生的故事。好，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等待大家，咱们广告时段之后再回来。 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又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陶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奖你赞强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

也在此次纪念活动上是正式发布了。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啊，请来二位博士啊，非常年轻的博士啊，女博士啊，二位老师， 漂亮的女博士，好， 欢迎啊，来自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的郑小优博士，欢迎郑老师， 大家好， 再欢迎一下冯坤老师，他是咱们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的冯坤博士，以及他还是梁启超《永远的少年》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啊，欢迎您， 各位朋友们晚上好。 上半段呢，我们这个主要就这一本啊，就是写给小朋友们的课外读物哈、啊。 对， 乡土教材。 《永远的少年》就这本书说了说，最后的结尾呢，我们是刷了一扣，就扣在这个家风这一个特别关键的这个环节上了啊。哎呀，这叫怎么说来着？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是吧？ 对， 我觉得咱们开聊之前，咱先得摆摆这个家谱。是吧？怎么个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太厉害了！各行各业，都是大家，是吧？ 是 都有各自的这个成就， 没错， 都出自这个启超这个家族啊。那请二位老师先挨个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好吧？ 对， 理顺一下吧，是吧？ 冯老师来介绍一下。 然后首先要介绍的是梁启超，他是有一个庞大的大家庭。他一共和两任夫人一共生育了九个子女，而且这九个子女我们至少今天看来应该是个个都是成才的人物。那我们先介绍一下他九个子女的情况，就是他的长女叫做梁思顺，他有一个小名叫做令贤，他是和父亲相处最久的一个孩子，他也就是最大的孩子，所以帮父亲承担了很多打理家事、教养弟妹、给父亲去做助手的工作。当然他也是父亲在家书里面最经常提到的，应该说是他的一个小朋友。 这应该是这个就是相处的时间久，所以这个其实关系也是更亲密。 他是唯一一个在广东新会出生的孩子。 在身边一直哈。 对，在身边很久，有一种多年父子成兄弟，当然我不是兄弟的感觉。 而且这个梁启超吃过的苦就颠沛流离，这个思顺是赶上最多的，对，后面小孩其实会少很多了。 就是有的时候梁启超在流亡的过程中呢，会把思顺留在他的家里来替他打点各种家事，所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整个家庭的中流砥柱一样的人物。 所以从他的这个气质和长相上就能看出来哈，非常的自立自强的那种性格。 对， 确实是 很温婉又很坚韧的一个样子。 那他是在哪方面是有所建树呢？ 然后思顺呢，他是从小受父亲教读，是在学诗词，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编了一本词选叫《一横馆词选》，后来呢他就把自己的就是父亲给他的这个教材又推广出版，受到了很大的欢迎。然后思顺呢一生中最主要的其实是做一个外交官夫人，他的丈夫周希哲也是一个非常励志自强的人物，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侨，他出身是很贫寒的，一开始只是一个船员，但是一路奋斗，最后拿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博士的学位，成为了一名外交官。 厉害厉害！ 而且这个周希哲就是这个女婿，之前也是常年跟在梁启超身边，就是思顺和他这个先生都是经常帮梁启超打理家事，因为梁启超在民国初年也做很大的官，所以他有很多的就是家务啊或者是社交方面的这个工作，都是思顺和他先生一起帮他。 这个今天不但见识了别人家的女儿，还见识到了别人家的女婿。 梁启超对这个女婿非常满意，而且这女婿是他给介绍的。 找女婿很重要。 没错。 好，那么下一位啊。下一位是谁？ 然后下面呢，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建筑学家梁思成。 梁思成先生 是长子哈， 对，是长子。 这是一位杂家，同时他也是院士是吧？ 对，三院士之一。 三院士之一， 梁思成还有一个重要的夫人就是林徽因了。 那对， 他们这一对其实也是梁启超促成的。林徽因的父亲是梁启超的这个 好友、 好兄弟。 所以在有一封家书里面，梁启超对他的长女思顺写到说呢，就是他非常得意的就是介绍成了自己的长女和长子这两门亲事，然后他说 他对自己的女儿说：“老夫的眼力不错吧？” 还卖个萌是吧？ 对，很可爱、啊。 但是他家这个父母可不是父母包办，他是说我父亲、啊、以父亲的身份，我觉得有一个人不错，然后你们自己看着办， 哦、给你 介绍 介绍 相 看 一下。 对，结果没想到两个人就成了。 这就是有吸血的人是吧？他有他把那个就是封建的那种家长制，他其实他有改变的、 嗯、 是吧？ 很开放的一个父亲。 对、 嗯、 他之前后来，大家也知道林徽因的有一些八卦哈，嗯、就是林徽因后来徐志摩也追求这个林徽因。 嗯、 梁启超虽然说林徽因一直跟梁思成有这个类似娃娃亲的这样一种关系， 啊、 而且他出国留学很多的这个资助也都是梁家资助的、嗯。但是梁启超说，如果你有另外喜欢的人，我绝对不勉强。 哇， 对了， 这个、 开明， 开明。 梁徽因，就是林徽因和梁思成在美国留学的期间的时候， 嗯、 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因为意外变故去世了。 嗯、 然后梁启超在给梁思成的信里说。说徽因的在美国留学的所有费用我来承担，我就当我多一个女儿在外面留学就是了。 嗯， 这看来是真喜欢这孩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根本，是吧？ 嗯， 好，那么接下来我看别把咱们问题给遮了啊。 对， 你们不会，还没到呢。 第三个， 第三个， 对 对 对。 好， 咱们再说第三个，次子。 嗯，然后下面次子梁思永，他是一位考古学家。 哦， 这就是我们三院士之二， 哦、 现在已经浮出水面了。 嗯 嗯， 然后 大家都知道那个殷墟，安阳殷墟考古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就 是 梁思永。 哦、是 对， 做的这件事情啊、 嗯。梁思永是在美国哈佛大学去学习考古学、 嗯， 现在我们听起来可能觉得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那个时候，考古学是一门非常新兴的学科，就是它是一个完全现代的学科，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的。 没有哦， 对，古代呢只会讲金石，就是他会单独的看每个发掘出来的东西。 哦、 但考古学不一定，它要分层，要分类、 哦， 要把所有的东西按时间来排比，然后要把某个东西和别的地区要系联，所以它和传统的器物学，包括和我们现在讲的盗墓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东西。 哦、 嗯， 所以呢，梁思永等于是把一个新的学科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他是最早的一批经受过现代考古学教育的考古学家。 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继承乃父之风，是吧？也是有开创之功。 他们家几个子女最大的特点就都是把某一个专门的学问介绍进中国的这样一个奠基型的这样一个学者。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嗯 嗯，然后 三子， 嗯， 三子梁思中，他是一个 军人是吧？ 对、 嗯、 他是 西点军校的。 嗯， 对，先是在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然后呢又到西点军校去学习。 嗯，而且参加过淞沪会战。 对，是他在梁家的孩子里其实很值得一提，就是别的孩子都是成名成家的，但是呢他是在抗日战争中，在淞沪会战中很年轻就为国捐躯了。 嗯， 他是一位应该说是有非常好的出身，受过非常好的教养，在军校一路名校考过来。因为思成、思永、思中他们三兄弟都是清华大学的留美预备班的学生。 哇， 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他毕业回国之后直接就到上海来参加淞沪会战。 嗯， 在战争中他先是受了伤，然后又是喝了脏水，最后就感染了腹膜炎、 哦、 年纪非常轻就去世了。 嗯， 所以说他在梁启超的孩子里面是非常值得一提的。 嗯， 我们不应该忘了他。 嗯，好，那么接下来的一位啊，我老怕把咱们这个 最后一个是 啊，最后一个是 对对对， 那这样吧，一丹，你先把这问题提出来。 哎，好吧，好吧，这问题是这样的， 也是跟他的一位这个子女有关， 哎、没错啊，就是梁启超有一个儿子啊，他叫梁思礼，也是一门三院士之一啊，也是位院士。 哦、 他的研究方向呢、嗯、是什么？这里有三个哈、 嗯、 ，A 是建筑史、 嗯、 ，B 是考古 ，C 是火箭控制系统。嗯，三个选项， 这题难度太低了。前面一说完，这一下就能猜出来了。 对，说前两个就知道后面 的。哎，行啊，好， 好， 那咱们这个先不管啊，接着咱们继续盘点、 嗯、好， 啊、 第四、第应该是次女了，开始是吧？ 对、 嗯， 下面是梁思成，是梁启超的第二个女儿梁思庄，她、 嗯、 是图书馆学家。 哦， 当然，她选专业的过程可能还会 因为有一个小故事，我们后面可能会提到。 好啊，嘿，他也卖个关子啊。 对，卖个关子。 他是当过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副馆长， 哦， 是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副理事长， 嗯， 所以成就也是相当的斐然的。 嗯、 对，就是现在中国图书馆系统的这个新闻编目系统的这个是梁思庄，其实是从国外介绍过来的，是一个新闻编目的专家。 哦、 嗯。好啊，那接下来啊，这个已经应该到了 四 子、嗯、四 子 对 是吧？ 下面是第四个儿子梁思达、 嗯， 他是南开大学毕业，然后呢，长期供职于国家外资企业局，还有国家工商管理局，他是一个经济学家。 嗯， 接下来呢是第三个女儿梁思义，司马懿的懿，他是一位社会活动家， 嗯、 是燕京大学的，他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 哦、 曾经在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当过队长、 嗯、 也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 哦、 嗯、 嘿厉害、 嗯、 啊 对、 嗯、 好再往下介绍。 好接下来一位就是第四个女儿梁思宁、嗯、和思中一样我觉得她也是被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里是需要着重介绍一下的、 嗯、 就是她是一名新四军战士。 嗯、哦但是她这个工作还挺特别。其实我觉得跟我和赵亮是同行、嗯、是吧、 啊、 是搞宣传的。 哦搞宣传工作 的。对是 的、哦、 对 嗯, 嗯 好这个最后就到了咱们这个、嗯、先不说了是吧 梁思礼哈 梁思礼先生啊、 嗯、 他是到底是 第五个孩子 研究方向是什么啊这是作为一个问题留给大家。 嗯 哎呀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嗯、确实啊这个具体介绍之后我觉得各行各业都有开创之功啊这个是非常的难得的。那我就是这个马上这个问题就浮出水面了想请教一下二位通过咱们来撰写这部书了解了这么多的材料那你们能不能概括一下就是启超家风的核心的理念是什么 对为什么他能一门九个孩子全是才俊 我觉得就是四个字言传身教 嗯 就是梁启超确实首先就是他自己本人的这个人生经历和性格魅力就本身放在那儿就给他孩子这样一种人格塑造方面的一个模范式的这种楷模式的这种标杆。 嗯 就是梁启超是一个杂家但是我们说他是中国各个近代学科的这个奠基人到他几个孩子呢就把他这个杂给细化了深化了。 嗯、 对他的每一个孩子给他分配了一个研究领域。 对比如说梁启超其实当时刚才我们说梁思庄他是个图书馆学家、 嗯、 但是梁启超本身是想让他学生物学的。 哦、 就是梁启超说我们前几个孩子就思成思勇他们都是搞文科的什么考古啊建筑史。 嗯 说我希望我们家有个学理科 的、啊、 而且呢在我的研究当中呢很需要生物学的这个理论、 嗯、 啊然后我希望思庄来研究生物学但是思庄最后对这个没什么兴趣所以他最后变成了图书馆学家、 哦、 图书馆学也是梁启超晚年特别重视的一个学科 嗯 所以他等于说他的几个子女是把他自己的这个比较博杂的这个学问每个都深入细化了 嗯那就是说其实这九个孩子他们的专业都是梁启超当年特别为他们选定的 嗯其实也不一定就是在思庄换专业上面就是 有一个小故事 有了一点小波折、 哦、 应该说呢、 哎、 对嗯， 梁启超本来给思庄选生物学的时候是对思庄说中国的女孩子还没有来学生物学的、 嗯、 你要不要来做一个先驱 嗯， 他是这么说的但是呢思庄听了父亲的话在选了生物学的时候他学了大概有那么一段时间 嗯， 他发现自己不喜欢、 嗯、 但是他不敢和父亲说思庄当时呢是跟着大姐在加拿大读书的所以呢他是通过大姐让父亲知道了这个消息、 哦、 然后梁启超知道了以后呢马上给他去了一封信说你选专业一定要选你自己合意的、 嗯、 你不要泥定爹爹的话、 嗯、 就是、 嗯嗯、 作为父亲我说什么你作为一个参考就行、 嗯、 但是你最重要的选专业的是要从你自己的特殊的特长、 嗯 从这方面来出发、 嗯、 对所以今天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录了一段哈这本书当中很有心特别把这一段家书编进去了哈就是把这个启超是怎样这个对思庄说他的心事的这一段放进去了、 嗯嗯、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哈、 嗯、 孩子们，我像许久没有写信给你们了，但是前几天寄去的相片，每张上都有一首词，也抵得过信了。今天接着大宝贝儿5月9日、小宝贝儿5月3日来信，很高兴。那两位不慎宝贝儿的信，也许明后天就到吧。庄庄，你的信写许多有趣话告诉我，我喜欢极了。你往后只要每水船都有信，零零碎碎地把你的日常生活和感想报告我，我总是喜欢的。我说你别耍孩子气，这是叫你对于正事，如做功课，以及料理自己本身各事等，自己要拿主意，不要依赖人。至于做人带几分孩子气，原是好的。你看，爹爹有时还有童心呢。你入学校还是在加拿大好。你三个哥哥都受美国教育，我们家庭要变美国化了。我很想你将来不经过美国这一级，也并非一定如此，还要看环境的历变，变到欧洲去。所以在加拿大预备向更好。稍旧一点的严正教育受了很有益，你还是安心入家校吧。至于未能历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你若看见别的同学都入大学便自己着急，那便是孩子气了。 哎呀，真是一个好父亲啊、 嗯、 这个一位温厚长者的形象啊，同时也有他非常掷地有声的观点啊、 嗯、 但是又是 特别的开明， 哎，循循善诱的传达给自己的子女啊。我就是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他的这种就是家风的这种理念肯定不是他自己形成的吧、 嗯、 他受到的教育也应该是我觉得有一定的特殊性是吧，二位再给我们讲一讲。嗯， 梁启超自己的这个父亲以上的这些长辈呢，其实是中国最传统的那种耕读传家的这种家庭、 嗯、 就是乡村知识分子。 嗯， 梁启超他是那个广东新会人嘛，新会是这个海滨的这个小城，然后梁家的这个世代就是清白传家，耕读传家。他祖父叫梁维清，是他们家这个十几代里边唯一的一个就是有功名的人，他祖父是中了秀才。 嗯， 然后在乡里就有很高的这个威望。所以就比如说邻居啊有什么矛盾啊，就是有什么就是乡里面有什么事情，他祖父都非常的急公好义。而且他祖父就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因为他们家所在的这个新会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地方叫崖山、 嗯、 大家可能也知道这个宋元之际有这个崖山大海战、 嗯、 对，梁启超家就离这个崖山非常近，然后他每年祭祖的时候都要路过这个崖山、 哦、 然后这个他祖父每年带他们兄弟到崖山去祭祖的时候都会给他们讲这个古代这个宋元大海战的这个壮烈的情况、 嗯、 都会讲这个宋人怎么样沉海啊、 嗯、 怎么样就是不为外敌所屈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还会给他吟一首诗，就是这个明末清初的有一个叫陈公尹的这个衙门夜三中词，其中有一句话叫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说他祖父每次念到这句的时候都会特别提高声调，给这个年幼的梁启超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梁启超这个爱国这个为了国家不惜牺牲一切的这个特点跟他祖父的这个教育是很有关系， 这是家乡的一山一水， 对， 都是故事的。 嗯， 梁启超的父亲叫梁宝英，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乡间的这个教书先生。 哦， 所以梁启超兄弟小时候其实也是跟着他父亲一起读书，他父亲就是职业很普通，但是对梁启超的教育也是很严格。梁启超犯什么错误，他父亲就是说你是怎么能把自己当做一个平常的孩子来对待？那意思你要以一个更严格的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 要高标准严要求。 对， 嗯。 然后他母亲姓赵，就像古代那个妇女留下名字不多哈，赵氏夫人。然后他母亲这个为人在乡里也是有口皆碑，也是这个知书达理。当时他们家乡就是哪一个要出嫁的姑娘，如果说跟他们这个赵夫人，就是梁启超的母亲，读过一点书或者学过做女工之类的，那个在乡里边嫁人都是非常好嫁，大家都争着去，对，一看就是有这个跟这个好的这个老师学过的哈。 好，那我们今天实在是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再讲更多了啊！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想呢，今天我们也仍然要以“少年”一词作为永恒的时尚，以一颗赤子拳拳之心，不忘少年的理想与激情。感谢各位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 北广购物月末狂欢开始了，在10月25号至10月27号，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商品立减20元，购物金额满500元即可享受金九银十的购物套券与立减同时享用。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别忘了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广购物。 今天为大家分享推荐的是夏朵逸云的冻干薏米枸杞银耳羹啊，让你在秋冬季节，你可以不用开火，不用烹饪，就可以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银耳羹来喝了。 秋冬季节呢，相对天气比较凉，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皮肤会感觉皱巴等等的。像南方人呢，人家呢就比较，比如说煲一些汤啊等等，但咱们北方人呢不太擅长这个。 没错。 另外呢，也不愿意因为它来 浪费 太多的时间。 没错。 那么今天的这个问题为您解决了。 对，所以就是说呢，你要第一不会煲汤的，不想煲汤的，浪费时间的，您选择这个拿回家里边的话呢，您连火都不用开，直接打开包装放到杯子当中，一碗热水冲开就可以了，连一分钟的时间都是不到的、 没错啊。那么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银耳羹。说到银耳啊，被称为是平民燕窝哈，说明呢它对于滋养身体啊是非常重要的啊，可以说每天一碗银耳羹、真是幸福保平安。 没错，你像秋冬天干燥嘛，或者这个觉得不舒服，您喝完之后会觉得说整个哎呦特别的舒服爽的一个感觉。而对于很多女性来说的话呢，秋冬季节皮肤干燥的，皮肤没有光泽的，胶原蛋白流失含量比较多的，那您多吃银耳，银耳当中本身胶质含量高嘛、包括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的话，这个季节容易咳嗽，上厕所挺费劲的啊。那银耳当中的话呢，膳食纤维含量特别的丰富、包括很多男性朋友们秋冬天吧，包括年底的供大力很大的，总是难免要喝一些酒啊，要抽一些烟的，那如何去代谢这些东西的话呢，银耳有很好的吸附作用、 没错，其实市面上各种各样的银耳非常多。 对， 挑选起来呢也比较麻烦啊，有时候真的是一头雾水。那今天为大家献上的这个产品啊，其中的这个银耳啊，选择的是福建莆田县的。 没错， 据说这个地方的银耳呢是全国好的。 对，因为福建莆田本来说它这个地理环境啊，包括温度啊，以及水质啊，特别适合银耳的一个生长。我们所选择的是这个头茬40天的一个鲜耳，它不是说干制的一些银耳制作而成的，而且是当天采摘、当天制作，6到8个小时的一个熬煮制作而成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咱们这个银耳羹就是胶质含量很高、而且当你喝这个小汤的时候是有黏黏糊糊的一个感觉。 对，非常浓郁。 对，当你去嚼到这个银耳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呦口感还是很厚实的。 而且呢非常的顺滑。 没错没错。 另外呢，在银耳羹的基础上呢，我们又加进了像薏米呀、枸杞呀、果蕙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啊。 薏米咱就更知道了，它本身是排湿气的嘛，排一些水分的，包括果蕙是另外一款味道，特别适合小孩来喝的。当中添加了菠萝、玉米呀、苹果呀、枸杞也是有的，口味特别的清爽。 对，男女老少都是可以喝。 没错， 而且它用了这种冻干的科技哈，所以大家打开包以后呢，是一个像冰激凌那样的方砖一样的。 没错，对，这个冻干技术的话呢，是更好方便我们去携带了。本质早的话呢，冻干技术是应用于宇航员的食物当中，方便他们把这些带到太空当中的，但是又能够保留到它的营养成分和膳食纤维不被破坏的。所以说我们呢，考虑到这一点，为了方便大家，你甭管是上班的、出差的，还是说在坐火车的时候、上学的，您直接开一包，你想干吃也可以， 是的， 你或者说我想冲一杯也可以，直接倒上一杯热水，一分钟不到时间，一碗热气腾腾银耳羹就制作好了。 太棒了！那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呢是5盒无糖的薏米银耳，那每盒里是10包，这就是50包， 没错。 另外呢，我们要赠给大家2盒冻干果蕙的银耳羹，这就是20包了， 20包 一共加起来70包。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赠给大家5包果蕙的试吃装，一共是75包了。再加上呢一个银耳杯，这是单门为大家沏这个银耳羹的，送给大家的哈。 没错， 所以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是799元，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399。 没错， 399你就可以拿走，那合到一包里就是几块钱， 3-4块钱， 真的是非常合算。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 015-515-515。那么这个银耳羹呢，在这里提醒大家，里边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 没错，承诺给大家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剂，而且也承诺给您呢，薏米枸杞银耳羹它是无糖的，特别适合很多老年人的。 对，市面上的这个组合是799，今天我们399，您就可以拿走，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今年双十一提前了， 今年双十一提前了。 10月26-28日，北京苏宁提前开启双十一，节能补贴双重补，购物满额就送 iPhone XS。 价保双十一，买贵就赔。 活动详见苏宁门店。 上品家奥运村店庆了，北五环北苑路京城奥莱新地标，10月18日起，300大品牌1至6折基础上，1件再9折，2件再8-5折，3件再8折。下载上品折扣 APP， 马上抢。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创新融合。